所以他其实可以有很多挣钱的方式嘛，就是挣钱嘛，就是。只是我主要觉得就是我们可能他们这些很多人是被这种一些固着思维所限制住了， 不合理信念。 对，就是不合理。比如说我的工作就必须得是我父母帮我找的，那个谁谁谁帮我找了一份工作，我不想就没工作了。然后他不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工作，他完全不知道。就我在做咨询的时候也遇到这样的人，然后我咨询的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打开智联招聘，然后把那个工作点开，然后一个一个我跟你讲这干嘛这干嘛这干嘛，最后就选出来了，这么简单。就是他从来没有借助这样的一些网络工具或这样的工具来去看这世界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自己能干自己想干自己有这机会干的，他从来没有去想到这件事儿。 嗯 嗯， 所以你的建议是他可以去再看看别的机会。 对， 是吧？ 就是这种去看看别的，至少先看看别的可能性。而现在因为有了互联网有了手机，这种别的可能性非常容易，只需要几秒钟就可以看到。 嗯 嗯，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不可以在现在把你不喜欢的这个岗位变成你喜欢的岗位。接下来我要分享一篇文章了啊，这篇文章来自于稻盛和夫，他是1932年出生于日本，27岁的时候创办了京都陶瓷株式会社，52岁创办第二电信，这两家公司啊都进入了世界500强。他的文章里是这么说的，在今天的年轻人中有许多人热衷于股票买卖，憧憬于轻轻松松发大财，很多人创办企业其目的也只有通过上市一决千金，然后年纪轻轻就脱离工作享受生活，有的人把努力工作拼命劳动看作是无能，他们甚至对积极工作的人抱以冷笑和鄙视。对这样的人我想问一句，难道来这世上走一回你的人生真的有价值吗？通过艰苦的工作可以磨练自己的人格，可以修身养性等等等等，但这样的道德说教同现在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也曾不屑一顾。但是大学毕业的我在京都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松风工业就职以后，这种浅薄的想法就被现实彻底的粉碎了。松风工业是一家制造绝缘瓷瓶的企业，原是在日本行业内颇具代表性的优秀企业之一，但在我入职时早已面目全非，迟发工资是家常便饭，公司已经走到了濒临倒闭的边缘，业主家族内杠不断，劳资争议不绝。我去附近商店买东西，店主同情地对我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待在那样的破企业老婆也找不上的呀。因此我们同期入职的人一进公司就觉得这样的公司令人生厌，我们应该有更好的去处。大家聚到一块时就牢骚不断，入公司还不到一年，同期加入公司的大学生就相继辞职了，最后只剩我一个人留在了这个破败的公司。要辞职离开公司总得有一个义正辞严的理由吧，只是因为感觉不满就辞职，那么今后的工作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当然我还找不到一个必须辞职的充分理由，所以我决定先埋头工作。从此以后我工作的认真程度真的可以用极度二字来形容。在这家公司里我的任务是研究最尖端的新型陶瓷材料，我把锅碗瓢盆都搬进了实验室，睡在那里昼夜不分，连一日三餐也顾不上吃，全身心地投入了研究工作。在这样拼命努力的过程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在我还是一个不到25岁的毛头小伙子的时候，我居然一次又一次地取得了出色的科研成果，成为无机化学领域崭露头角的新星。在创建京瓷以前，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星期日有时我会邀请关系亲密的女孩去看电影，看完之后送她回家。本来电车可以直达，但有几次我故意提议从前一站就下车，边走边聊，慢腾腾地走了很长的路才将她送回家。其实每天工作到很晚，身体应该很疲惫了，然而走这么长的路我却丝毫不累，而且还非常愉快，劲头十足。有情人相会，千里变一里，这句话真实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工作也一样，应该迷恋工作，热爱工作，拥抱工作。在旁人看来， 那么辛苦那么艰苦的工作太可怕了，简直无法忍受，根本无法坚持。但如果你迷恋这个工作，热爱这个工作，那你就能够承受，一切都不在话下。要想拥有一个充实的人生，你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另一种则是让自己喜欢上工作。只是一个人能碰上自己喜欢的工作的几率恐怕不足千分之一万分之一，而且即使进了自己所期望的公司，要能分配到自己所期望的职位，从事自己所期望的工作，这样幸运的机会几乎没有。大多数人初出茅庐，只能从一份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开始。但问题是，多数人对这种不喜欢的工作抱着勉强接受、不得不干的消极态度，因此对自己所做的工作总是感到不满意，总是怪话连篇、牢骚满腹。这样下去，未来潜力如何、前程似锦的人生只会白白虚度。无论如何，必须得喜欢上自己的工作，要把被分配的工作当成自己的天职，抱有这种心境非常重要。如果你还不肯抛弃工作是别人要我做的这种不恰当的意识，那就无法从工作的苦难中解脱出来了。只要喜欢了，就能不辞辛劳，不把困难当困难，埋头工作。只要一心一意埋头工作，自然而然就能获得力量，有了力量就一定能做出成果，有了成果就能获得大家的好评，获得好评就会更加喜欢工作，这样良性循环就开始了。要在工作中寻找快乐，热爱工作，把工作当乐趣，话虽这么说，但做起来就像僧人艰苦修行一样，并非易事。所以苦只是当苦行僧，一味强调吃苦耐劳而没有快乐，那也很难持之以恒，因此还必须要从工作中寻找快乐。我的经验是，当研究工作进展顺利的时候，就要直率地表达出快乐，当研究成果受到别人夸奖的时候，就要诚挚地表示感谢，继而将这种喜悦和感动当作精神食粮，然后继续投入艰苦的工作。我在公司做实验的时候，有一位京都名牌高中的毕业生，因为家庭原因不得已当了我的研究助手。他是一位头脑非常聪明的青年，我每天都让他帮助测定实验数据。我生性就有单纯的一面，每当实验测出的数据符合我原先的设想时，我就会高兴地从地上跳起来。这时我的这位助手总是站在一旁，用冷冷的目光注视着我。有一天，一次实验完后，我又开心地跳了起来，并且对他说：喂，你也应该高兴啊。但不料他说的一些话仿佛犹如一盆冷水从我的头顶浇到脚底，他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道：上说句失礼的话，值得男子汉兴奋地跳起来的事情一生中也难有几回，但看你的样子动不动就高兴得手舞足蹈，现在甚至叫我也要陪同你一起高兴，我是说你轻薄好呢，还是轻率好呢？总之我的人生观与你不一样。当时我感到后背一阵冰凉，确实可以说他显得非常理性，但我接受不了他的观点。我反驳：要想坚持这种枯燥的研究，有了研究成果就应该自然地把高兴表达出来，这种喜悦和感动能给我们的工作注入新的动力，特别是现在研究经费不足、研究环境很差的条件下，要把研究做下去，我们就要为每一步小小的成功而庆祝，这样才能给我们增添新的勇气。所以不管你说我轻薄也好、轻率也好，今后我照样要为我的每一个小小成功而开心，并由此把工作不断地向前推进。可惜我这些话却不为我的助手所理解，两年后他悄然辞职离开了公司。如果当初他能理解我所说的，并且把它当作动力更加努力的工作，那结果将会是怎样呢？ 不 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分享著名的管理学家企业家稻盛和夫的文章。那下面请我们的嘉宾职业咨询师马浩星哈来分析分析，你觉得他的观点在现在还适用吗？不喜欢的工作变成自己喜欢的工作， 适用，在一些情况下还适用。 嗯，在一些情况下 对，在一些情况工作有钱啊就适用，工作没钱就不适用。 那他的情况也是企业濒临破产，发不出工资，就剩他一人了，也没钱了。 不，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听一些名人的一些自传或者名人的一些描述，也许他只讲了一半的故事，他还有一半的故事没讲。而往往那些能让他成为更有名的人，能让他更成功的，确实在他没讲的那段故事里面，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的。 那你觉得有哪些没讲的？ 不知道。 嗯， 不知道，就是他是怎么在25岁就弄出来那些，研制出那些新的产品来？他怎么一步一步来去做的？他研究出来，他发现了什么样的契机？别人为什么没有研究出来？等等等等，这些我全都不知道这些故事。 嗯 嗯，所以我不知道。 那你认为？ 但是在日本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日本的工作是追求就是你不能随便辞职的，就日本的企业文化和整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要求你不要随便辞职，一份工作一定要干一辈子。我相信在稻盛和夫那个年代更是如此。 嗯， 所以在那个时候，拥有这样的观点的人应该属于社会的常态，在日本这样的社会常态。嗯，但是你要到欧美那样的国家，可能就不是这样。 嗯， 对。 所以是部分适用是吧？ 对。 他刚才谈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怎么从工作当中找快乐，就是你工作已经很累了，所以说一定是要从不断的小成功当中去给予自己情绪上的这种反馈和激励。 对，这是一种自我催眠嘛。 对，然后你就会有更大的动力去做出来更多的成就，那反复的刺激你不是因为这个工作你很喜欢，是因为你把这工作干好了，得到肯定了，你慢慢的有成就感了，你喜欢上了。 对，就是营造各种自我暗示，其实他的方法就是。 嗯 嗯， 这个我在其他的书里面也看到过。 对， 不同的表述啊。 对， 精髓是一样的。 对，就是人们心里边会给自己，就是因为我也跟很多催眠师聊过，因为我也认识好多催眠师，专门做催眠的，就他们的观点就是所有的催眠都是自我催眠，催眠师只是营造了一个氛围，然后让你能够更好的自我催眠而已。 嗯， 就是把你的那个潜意识里边的某种信念用自我催眠的方式给改变。 嗯， 所以其实那个稻盛和夫用的是一种浅层的自我暗示，就是也是一种自我催眠。 好，那再回到刚才那位朋友的咨询过程当中，他在一个地方实习，可是呢他很不喜欢这个岗位，那要不要复制一下稻盛和夫先生的观点呢？ 可以，但是得需要方法，就是我是有一套方法来去让一个人喜欢自己的工作的，就是你把工作看成一个游戏，就是其实为什么人们会对某一件事情感兴趣，往往这不一定是天生的，人们对一件事情感兴趣往往是因为几个因素，一个因素是这件事情未知，就是他的未来是未知的，第二个是这件事情做完了之后会给自己带来一点小成就感，成就加未知就能让你对一件事情感兴趣，任何事情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对游戏感兴趣，就是因为游戏带来未知，就你玩着玩着不知道后边是什么，同时会有游戏设计者会把游戏切成一个一个特别小的成就事件。 嗯， 你打了个小怪，然后给你加了几个经验值，这就一个小的成就，就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成就感。所以如果你把工作可以把它当成一种游戏，稻盛和夫干的就是这件事，就是把这份工作变成一个一个小的关卡，特别小的关卡，然后你每过一关你就给自己三颗星，每过一关就给自己三颗星，同时呢下一关你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又产生了未知。所以当你营造了这样的一种氛围的时候，工作游戏化这份工作慢慢就会产生一点兴趣。 但是华西，你刚才假设的是一路过关，那还有中途 遇到个大 boss， 对吧？遇到个大 boss 死了，三条命没了。 对，这就有这个问，确实有这个问题。所以第二个方法叫做工作故事化，就是人们对什么感兴趣呢？人们对故事感兴趣。一个人的一辈子其实就像一个故事一样，所以如果你把你自己的生活，把你的工作就想象成是一个故事，你不光是这个故事的主角，是这个故事的演员，你还是这个故事的导演，是这个故事的编剧。你怎么写这个故事能让这个故事变得有意思，让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走出来？ 具体来说呢， 具体来说我就会问他嘛，就是说你就是假如你比如说在工作中遇到了一件事，你开会被老板骂了，这就是个故事冲突嘛，一个故事有情境有人物有冲突，哎，这就是个故事。 OK， 当这个故事写到这的时候，你可以写这个故事写到这的时候，你该如何继续写，让这个主人公能够跟老板的关系变得更好，能够在这把这个职业变得更好，新的欢乐颂就出来了。 老板骂我的时候，我心里在想这角色他演的真不错那我应该怎么跟他面对交锋呢，是吧？ 对， 演这场对手戏呢？ 对啊，你还是先认怂啊，还是先怎么样啊，对吧？这怎么样这样这个故事就变得讲得更好啊。 嗯，可是电影演员也好，编剧也好，导演也好，这是拍给观众看的。 嗯， 你自己的戏拍给谁看呢？ 就拍给自己看啊，自己就是自己的观众啊。所以有一句话叫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嘛。 对啊，那你最终这个戏是要让你自己觉得好看， 嗯， 有收获， 嗯， 在这个前提下你应该怎么来面对你每天的工作情节呢？ 对啊，所以就是可以演出来嘛，就是让自己，哎，我能不能演一演另外一个角色，我能不能演一演一个任劳任怨的角色，我演一个能把细节做得更好的角色，我演一个能把琐事儿做得更有标准化的角色，我可以演各种各样的角色呀。 你看啊，如果要把我们每个人比成演员的话呢，有的演员是演技派的，有的演员他是有一些套路的，他只在这个里面演， 那就本色派是吧？ 还有的演员他就是什么都可以挑战对不对？ 嗯， 还有一些演员他在戏里和戏外是两个人，那么我们呢应该怎样呢？我想每个人你职业的那一面和在你家里呈现那一面也不一样，也有是统一的。 嗯 嗯，每个人可以找到自己需要你的那个状态来出演啊。不管怎么说，我想把自己目前所处的这个工作，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干得别人称赞，那是你的能耐。 嗯， 如果在你还没有辞职之前，还没有实在忍受不了之前，你在这份工作里留下一些收获，不管你今后走到哪里，我想说的是这份工作你就没有白干，怕的就是啥也没有，最后呢懵懵懂懂又去了下一家，就像稻盛和夫先生所说的，那你到下一家你可能也会再走，要弄清楚你为什么走。 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来谈一个话题，节后有很多人跳槽，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敬业限制可能会限制住您的跳槽呢？稍后见。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接下来可能很多朋友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跳不跳槽啊？跳呢，去的是和我们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一家单位，那么有可能会面临一个交违约金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下面的时间段要和大家聊的竞业限制啊。竞业就是说你不能去跟我们单位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于是呢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条款来限制你，不管是时间还是你去了之后的惩罚，以及你不去我怎么安抚你。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京航律师事务所的刘伟律师。刘律师您好。 主持人您好。 首先呢我们请刘律师来说一个案例啊。这个人呢交了天价违约金，多少钱啊？144万。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哎，请刘律师来讲一讲。 哎，好，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案例。王某在1980年12月1日入职到大连的某重工有限公司工作，时间比较长了，1980年入职。在12年的1月31日王某被公司任命为总经理助理，属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12年10月1日呢，双方签订了一份竞业限制协议书。根据协议约定，王某在离职后的两年内必须履行竞业限制义务，也就是说在离职后两年之内，王某不得入职同类和本单位属于同类业务的竞争性公司去工作。在竞业限制期内，如果说王某没有违约行为，则公司每月支付他3000块钱的人民币作为竞业限制补偿金。但是如果王某违反了竞业限制义务的规定，入职到同类竞争业务的公司去工作的话，那么应当向公司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呢，双方约定为竞业限制补偿金标准总额的20倍。大家注意哈，这是一个竞业限制补偿金标准总额的20倍，也就是说是如果说在两年之内王某总共拿到的竞业限制补偿金为10万元，那么20倍就是200万，是这么一个计算方式 啊。他是每月3000嘛，就3000乘以12，再乘以两年，总共算出来是多少啊？ 总共算出来就是一个144万。 好，这么多。 好，对，比较多。然后在15年的4月30日，王某因为王某辞职，双方解除了劳动合同。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之前，他一年的平均工资收入大约是13万元左右。不久之后，公司获悉 王某离职后的次月就入职到同原单位具有竞争关系的新单位去工作了，于是公司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裁决王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协议，并支付违约金144万元，金额比较大。 嗯， 对，该案最后经过仲裁委和一审法院的审理的话，判决王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并且要支付公司违约金144万。 啊，这还都是一审判了。 对，一审判了。嗯， 这在哪儿？对啊， 这个案例的话是发生在辽宁的大连市。 嗯，大连的案例啊。竞业限制啊有这么几个内容，我跟大家捋一捋啊。第一呢，就是你们约定了你不能去跟原来这家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工作。 嗯，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如果遵守的话啊，我们约定一个时间。 嗯，对。 这个其实还有法律的规定哈，最长不能超过 两年，最长不超过两年 啊。你可以约定一个月、一年， 嗯， 等等，但是最长不能超过两年。 是的，嗯， 如果你遵守呢，好， 嗯， 我们会每个月给你钱， 嗯， 但这个钱是你不在我这些公司干了， 嗯嗯， 我才给你啊，在这干不会给你， 哎，对， 在这干给你工资， 嗯， 如果你离职了，你在家待着啊，我每个月都会给你钱， 嗯， 给多久呢？就刚才所说的。啊，约定的那个时间段给你钱， 嗯， 给多少钱呢？这国家有规定吧？ 啊，关于竞业限制补偿的具体金额，通常法律是允许企业和职工之间进行协商的，在双方没有进行书面约定的情况之下，一般会参照职工离职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的 30% 来进行确定， 嗯， 同时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 你看啊，这个王某他的每个月工资大概是10000多块嘛。 对，是。 所以给他的这个每月的支付。 3000元。 3000元、嗯，差不多就这个意思啊。 嗯，是。 30%啊。那么还有一个刚才所说的144万是怎么来的呢？这就谈到一个竞业限制的补偿金和赔偿金。补偿金是给这个劳动者的。而赔偿金呢， 嗯， 是劳动者如果违反了要赔给企业的。 对，所以又叫违约金。 嗯，哎，又叫违约金。就是说你也违反了我们这个协议了，你就去了， 嗯， 这个跟我们有竞争关系的公司了啊，那你就要赔我钱。那赔多少是法律有规定吗？还是说你们可以自行约定啊？ 关于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违约金，它的具体赔偿数额的话，法律上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因为违约金的话更主要的还是双方是一个自行协商确定。 嗯， 嗯，所以这20倍是这公司跟这位王某自己，嗯， 协商确定 协商的，对吧？ 嗯， 当然我想王某在签合同的时候主动性或者说话语权肯定不如公司那么大， 嗯，对， 对不对？那公司说多少他就是多少，所以这144万就出来了。 嗯， 最后呢公司还赢了，王某呢还没有上诉，判决还就生效了。 是的。 那么144万的违约金对比一下他入职前一年的工资收入才多少钱，13万多一点，那他要还10多年呀。 啊，对呀，啊，10多年。 哎，才还得完。这样的一下我估计他的生活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嗯，对。嗯， 他之前他没有算好吗？ 嗯， 没有理解好这个合同吗？然后就去了下面那家公司。如果他知道要交这么多的违约金的话，他还会不会去下面那家公司呢？嗯，这个我们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个案例， 嗯， 也是要交违约金，可是法院呢却没有支持这么高啊。很有意思的一个案例啊。话说刘某原来是某光明公司的员工，入职的时候呢签了劳动合同书和保密协议书，约定期限是2013年4月1号到2015年8月12号，他在这工作，岗位是销售经理。那么这个刘某啊，在离职后2年内没有经过公司书面同意啊，是不能够在刚才所说的这种同业啊或者是同类啊相关机构担任任何职务的。竞业限制的补偿金呢，是每月支付他离职当月基本工资的10%。如果他违反了刚才所说的这些规定，应当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金额呢，相当于他在公司工作期间年薪的10倍，也就是月薪的多少啊？ 120倍，对不对？ 对，嗯， 好，年薪的10倍啊。2015年8月12号，他离职了，并且在第二个月就去了一家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做销售经理。后来呢，这光明公司啊，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刘某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比刚才那个还猛，150万。那么刘某呢，他是这样啊，他说他离职前12个月的工资总额是多少钱啊，是151640.7元，而保密协议书约定公司仅每月向其支付1450元的竞业限制补偿金，但是他却要向公司交150万的违约金，他认为这违约金数额太高了。换句话说呢，就是说他离职前12个月一年挣150000，是吧？然后呢，保密协议规定公司呢给他1400多元的补偿金，这有点太低了。同时呢，要求他向公司支付150万元的违约金，这又太高了。于是他认为这不合理。我们来看后面啊，法院呢他审理了，也查实了他们签的这个保密协议书，认为这协议书是合法有效的啊，应当遵守相关的竞业限制的条款。光明公司提供的相关证据也能够证明这刘某确实违反了竞业限制的事情，所以他应当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哎，所以说光明公司要求刘某继续履行保密协议中约定的竞业限制义务，并且支付竞业限制违约金，法院予以支持，予以支持。但是关于违约金的数额，结合保密协议书当中约定的公司向刘某支付的这个补偿金的数额，以及他的工资标准，以及他任职期间的一些综合考虑因素，法院没判那么多，只判了69600元。就是说你确实违反了限制了，竞业限制了，也应该给人交这个赔偿金，但是交6万多元，欠400-7万元就成了。这法官是这么说的，鉴于公平合理的原则，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都在竞业限制协议中约定了补偿金与违约金的情况下，当约定的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违约金与劳动者所得的竞业限制补偿金数额悬殊，而且用人单位还没有能够证明违约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法院可以酌情考虑。哎，酌情考虑。所以哎，刘律师您也可以分析分析啊，为什么这两个相差还这么大。 这两个案例啊差别比较大，主张在违约金方面的话，一个是144万，一个是150万，其中一个144万全部支持的，另外一个150万则仅仅支持了69000多，7万块钱都不到。所以说这两个案例的差别确实是还是蛮大的。是在这里的话，一个关键性因素就在于是说当时我们在那个144万的案例之中，职工他到底有没有说请求法院的话将违约金数额进行调低，就是他有没有提出来这么一种抗辩，认为主张说，哎，我的工资是非常低的，每月给我的经济补偿也是非常低的，但是你要我承担的这样一个违约金数额的话，就是太高了，二者悬殊过大，我认为这属于是说是违约金数额过高，应当予以调低。我不清楚他有没有提出来这么一个抗辩，如果说他提出来这个抗辩，而法官仍然按照144万来进行判决的话，应该说这个判决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些显示公平的。相比较后者案例的话，这属于是比较属于一个非比判让您认为是比较公平的判决，因为职工每月领取的竞业限制补偿只有1400块钱不太到，而他而他的工资水平的话，在离职之前每月也仅仅是十多万是吧，十几万而已。这种情况下你让他承担一个150万的违约金，确实是数额过高，应该说是显示公平的。 就是数额过高的话，法院你看在不同的地方判决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对对，是的。 所以呢也可以给很多的朋友啊一些这个思考的空间，是吧？ 对， 对， 思考的空间，就是说这个也不能一概定论。 对对， 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法律制度啊，它不是这个判例 法 啊。 对，因为说司法实践的话在各地还是差异比较大的。 还是比较大的。 是。 哎， 那后面是一个案例呢，应该是在北京啊、 嗯、 北京进行这个审理的啊。 对对，是的。 嗯，那实际上通过这个情况也给我们的这个劳动者提出什么样的这个建议呢、 嗯、 你看这个违约金写那么高， 嗯， 作为我们劳动者来说，在签合同的时候要注意点什么呢？ 嗯，我认为从责工角度来讲的话，一方面在签订竞业签的协议时，一定要重点关注违约金的数额是否过高的问题。如果发现违约金数额过高，和自己的月收入是严重不成比例，这种时候呢，先可以向企业提出一种异议，要求将违约金数额进行调低。再就是，假如说真的已经发生实际纠纷了，那么职工就应该提出来抗辩，主张违约金数额过高，请求法院予以调低。因为违约金的数额的最终确定，还是要参考企业的实际损失，以及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职工收入等等多重因素来进行确定。 嗯、也是啊，就是说，职工如果在这个企业里面原来的贡献非常大的话， 嗯， 你掌握着很多的核心机密、 嗯、 技术，那确实。那不是一百多万能够挽回的，可能是成百上千万，甚至是错失企业发展的良机。 是的， 这种情况企业可以跟你约定、 嗯、 是吧， 嗯嗯， 就还是得跟你工作的岗位以及你掌握的这种关键的信息有关。 对对对、嗯、 对，但如果你真是一般的这种岗位的话、 嗯、 设定那么高， 嗯， 这企业就有点这个， 对，有些是滥用， 限制了， 对，滥用、嗯、 哎，限制劳动者了，它不是竞业限制，就完全限制了啊。 嗯嗯， 那么大家也要算一算，那我挣这点钱付出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话、 嗯、 划不划得来。 是的、嗯、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 这是公司里真实发生的案例。 王女士在两年的时间内遭受上司的骚扰，而且她也多次投诉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所以除了当事人之外、嗯、我们也应该追究相关负责人他的责任。 这是创业者必须提前意识到的问题。 中国原来的古代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我们一起打下了江山，但突然发现你现在不适合这个江山了，因为我这江山大了，人才比你厉害的人更多了。 这是不能够掩耳盗铃的关系。 恋爱的双方之间是一个上下级关系，这一旦涉及到人事的变动，其他人的话会感觉其中可能会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 2017年12:30到13:30，职场帮帮团为劳动者护航。不交学费的课堂， 真材实料的案例， 亲身体验的讲述， 每天12:30到13:30， 职场帮帮团全力支持您的事业提升。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的，哎，那该怎么办？造成损失咯啊，这前提啊，以前我们说的就是你去了啊，我就要找你麻烦，是不是？你就要赔钱。那现在呢，就是不仅去了，还造成损失了，这事该怎么办？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吴某2013年3月入职辉煌公司，从事软件工程实施岗位，每月工资15000，双方签订了保密与竞争限制协议，约定吴某在离职以后2年内不得入职与辉煌公司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单位工作。那么辉煌公司呢，每月要给他竞业限制补偿金5000块钱。如果吴某在非竞争期内从事了任何竞争活动，辉煌公司有权要求他把给他的这个补偿金啊还给公司，并且还要承担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到了2015年3月，他们的劳动合同就解除了。此后呢，公司就每月给他5000块钱。那么到了2015年10月，辉煌公司发现这个吴某啊离职的时候就很快与一家存在竞争关系的世纪公司签了劳动合同了，而且从事的也是软件实施岗位啊。后来这家公司呢，辉煌公司啊，就通过诉讼程序要求吴某继续履行啊原来所签的那个竞业限制协议，并且呢还要给公司支付这个违约金啊，并且赔偿经济损失。那么到了法院之后呢，吴某认可他去了这个世纪公司，确实也违反了竞业限制的义务了啊，所以呢，他说他认可这个，但是因为双方当时在签这个保密与竞争限制协议的时候呢，并没有约定违约金，没有约定， 所以说他不同意向汇源公司支付违约金。那吴某主张协议中也未约定违反竞业限制义务应当向公司赔偿损失啊，或者是返还已支付的补偿款，所以说他认为对方的要求没有依据啊，没有依据。那么公司是这么说的，他说保密与竞争限制协议就返还已支付的补偿金条款存在文字表述错误，即使无约定，他在违约期间公司已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也属于公司实际发生的损失，所以呢也得给我啊。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当时签的那个协议是有问题的， 对， 现在来看有问题了，公司也认可了，对吧？那么这个吴某就认为你那也没写啊，我就不能给你。那么公司认为呢，就是我给你的你至少应该给我退回来，是吧？好，那么法院是怎么看的呢？法院审理认为他们两方签的这个协议啊是真实意思的表示啊，吴某呢应当在两年内继续履行这个竞业限制的义务啊，但是呢因为公司没有和他约定具体的违约金，所以说这公司要求吴某支付违约金的请求被法院给驳回了。但是呢虽然没有约定啊，他违反了这个义务应当向公司交这个补偿金，但是法庭认为根据公平利益均衡原则，那你给人家造成的这个损失里面呢是包含什么呢？包含补偿金的，那这个你应该还给人家啊，这个是确确实实发生的损失，这个是可以证明的啊，你应该补偿给人家。哎，下面我们请刘律师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法院会这么判。 哎，首先这里的话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违约金的支付问题，另外一个是造成损失的赔偿问题。在这个案件之中，法院并没有支持公司关于违约金的这样一项请求，主要原因就在于说违约金的支付，它是以双方的书面明确约定为前提的，而在本案之中，公司和职工并没有约定违约金，更没有提到违约金的具体数额，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法院是不会支持的。而赔偿损失的话则比较例外了，因为法律有明确规定，在劳动合同法中，职工违反了双方之间关于保密和竞业限制的相关约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赔偿，可以说这是一项 劳动合同法就约定了， 对对，这是一项 不是你们协议约定的问题， 没错，这是一项法定的义务，所以说只要公司能够证明说确实给公司造成了损失，那么这笔损失的话就是必须要进行赔偿的， 有一个法律在前面， 哎，对，是的， 法律写了的，你这个合同里没写，那你得按照法律执行，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对， 是吧？如果法律没写，合同里约定的，又存在公平和合理的话，那么就可以按合同约定的履行，是不 是？ 是 的， 好，所以事实证明呢，这家公司没有跟这个吴某签这个补偿金和赔偿金的具体数额啊。这是他们的一个疏忽， 对，这是一个疏忽。很多企业的话，在签订竞业限制协议时，他就是疏忽大意，认为违约金或者直接写上违约金的几个字，或者是说是连违约金都不提，只提到违约责任。这时候的话，对自己其实是非常不利的。 是，前面呢是收的太高，这个呢干脆一分钱也不写， 太低。 对，这都是真实的案例哈，这都是真实的案例。谢谢刘律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也非常谢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明天见。 我今天，我明天，最想环游的世界就是你最内心的世界。我后天，大后天。像一座秘密花园。